月九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嗨，今日我哋咧喺六点半钟将会有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嘅，咁啊继续玩游戏啦。我同波成一人咧轮流去接一只歌啊，讲一个关于系小明嘅故事嘅。 系啦，都系一啲即场有反应啊，即场去谂究竟有咩歌可以接咩歌嘅一个游戏啦。 冇错，开始玩得多呢啲考反应嘅游戏咧，我发现个人开始冇乜反应啊。冇乜嘢吓得到我啦，已经 系咪？因为已经系习惯咗啦。 系啊，已经习以为常啦。 咁啱啱六点半就会有一个环节出现嘅。 耶，冇错。 咁今日就继续同大家分 享下你 系啊 一 个日本之旅啊。首先啊，大家你啊、事物嗰啲都好似喺度回，即系呢一晚啊，寻晚都享受紧呢一个手信啦、 okay 啊。 听咗未啊？听咗未？听咗沙达林嗰两只 key 声未啊？ 高音准，中音甜，低音劲。 是吧？ 是啦， 用那个 cassette 大机听。 同埋呢我唔知係咪因为佢即係新一个版本即係 remaster 咗呢，咁加上我部机都係新机。 都係劲嘢嚟嘅。 唔係劲嘢，不过新机即係新机加个饼带都係即近年先再 remaster 推出返嘅。咁嗰个你会发现原来个声音係会有少少分别㗎。 咁、那個分別 係會靚啲嘅， 靚啲啊！會唔會冇咗嗰種舊嘅質地咧？ 又唔會嘅，都會有嗰樣嘢嘅、哦。不過係會有少少，你會發現啊，有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喎，咁樣 即係啲嘢清少少啊， 係啦，同埋 新啲嘅聲 音，個 layer 係會多翻少少嘅咁樣，係啦 ，layer 係 嘛， 勁 有 專業啊，咁啊開心咪好咯 ，OK 啦， 又唔拍條片嚟睇、聽下啲聲。 点拍俾你？我借部机俾你听就得啫。 唔系你播嘅时候，咪拍低条片啫嘛。 哦 ，OK， 是是但你听唔到个声啊嘛，插耳筒噶嘛。 哦，佢冇得就咁播嚟噶噃。 冇噶，冇噶、哦。我嗰个唔系连喇叭嗰个款，因为有一个款系 cassette 带，咁佢就连埋个喇叭嘅，但系嗰个就大部啲同贵啲。咁我就、即係貧富大眾啦，係咪？咁我就買個即係自私聽嘅，自己插耳機聽嗰啲款式咁樣。 哎呀，太可惜啦！ 唔可惜嘅，有唔同嘅享受嘅、 都係嗰句開心就好啦。今日繼續大家即係分享下啦。咁、今次呢個旅程咧，去咗 都好衝擊啊嘛。 係啦， 幾多日啊？ 六日啦，但其实头尾都冇，即系譬如出发嗰一日就都还好嘅，因为始终喺九州福冈咧嗰个机场距离市区其实20分钟车程非常之近啊，系啊，即系你唔需要搭成个钟车先出到去市区嗰种嚟嘅，咁所以都还好，即系可能晏昼三点零四点钟已经可以酒店 check in 啦，其实算都 perfect 啊， 算早噶啦已经系，咁但唯独是就系走嗰一日咧系日本时间。两点钟起飞，咁你早两个钟去即系十二点啦。其实你朝早 check out 就已经直去机场噶啦，都冇咩嘢做噶啦。咁但系咧，今次呢、今日先分享咧，系啦，即系排咗几样同大家分享嘅。第一样必须要分享咧，就系呢个意外发生啦。咁啊，因为出发之前咧，其实喺呢一个日本自驾啦，今次咁啊，好少可喺呢一啲嘅月份去，咁所以做咗少少嘅 research 咧。之前喺出发者节目有讲啦，即系要租车，惊会落雪，要租雪胎啦。咁最后总之喺我 research 过，同埋有即系转咗第二间公司去租之后咧，咁架车去攞车嘅时候咧，顺利有个雪胎啦。咁啊，咁亦都 keep 住，无论出发前啊，或者真系个出发去日本之前啦、又或者系。真係攞車之前嗰晚咧，都有睇定一個天氣預報，因為你可以 check 到喺日本唔同嘅縣，究竟佢嗰個積雪程度係點啦？ 幾多度啊？其實零下嘅， 冇去到零下咁勁嘅，即係唯獨是好似有一晚咧，嗰個天氣預報講係去到即係零度咯。 OK， 咁、 okay. 但係普遍嗰個温度夜晚可能個位數咯。 OK， 咁但係好得意嘅， 唔會覺得好凍㗎嘛？ 你覺得冇香港咁凍啊？唔知點解？ 因為嗰邊乾凍啊嘛，香港係濕凍。係 啦，濕凍又另一件事嚟。系啊，咁所以个气候都着够衫，系咧一早准备好晒咧都 OK 嘅。咁好啦，咁啊车嗰一样就叫做按自己嘅 如 愿啦。咁啊亦都准备好晒，同埋都提自己即系小心啲啦。始终你即使冇积雪都，亦都有唔少嘅 自驾嘅朋友有分享过，就系、是、路面上面其实佢有机会咧，因为佢个之前结过冰， 系 咁然后咪融晒啲冰都有机会滑嘅，小心啲系啦。因为之前圣诞嘅时候日本都有大风雪咁样喺九州嗰边，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怀疑呢件事。 但系你最后系有见到落雪嘅， 见唔到嘅，见唔到嘅，冇嘅，冇嘅。系初头就好想见到，但系当知道会影响到驾驶嘅时候，就觉得唔好见到啦，系啦，因为好烦嘅，你路面上面好多嘢会转啦咁。咁去到個行程大概你當頭三日就係喺福岡，即係呢個市中心嗰度。 嗯， 然後第四日就出發去別府。咁別府就喺九州一個都著名温泉嘅地方啦。佢、就喺東面嘅最東面嘅一個市，一個市係別府市咁樣。咁第四日就出發過去，咁喺別府嗰度玩一晚瞓醒，跟住就喺別府玩一陣啦，跟住就會再揸車去遊步院。咁、遊步院都係一個區域咁樣，佢都距離別府可能20分鐘車程，好近嘅啫。咁但係都係一個主要嘅温泉區。咁因為今次主要係即係休息一下，天氣凍咁啊浸下温泉啦咁。咁大抵嗰個計劃係咁樣。 天氣凍浸下温泉呢個概念，我真係 好廢係嘛？ 好難明白嘅。 天氣凍浸温泉 好凍啊！我覺得即係一想，即係我幻想唔到嗰下咧，就係咧即 係熱浸啊！ 即係例如喺香港咁樣啦，即係凍嗰啲天氣咧，其實唔係好願沖涼啊，沖完嗰下咧個人好凍噶嘛，即係雪雪聲 啊。咁嗰个地理位置就係你当福冈係西面啦，咁然后你要揸车两个钟头车啦，个半至两个钟头车就去东面，咁就即係川州过省嗰种感觉嘅，因为你係由一个县去另一个县，咁福冈市位于福冈县啦，咁别府游步院就位于一个叫大分县嘅地方，咁、 okay. 所以都要即係经过山头啊城啊嗰啲咁样，一路揸车都好小心，咁两个钟头车咁啊，过到去啦，去到别府。 佢系真系好认真、好专心啊！因为我试过 send message 俾佢几粒钟都冇复过。 冇啊，真系你冇可能，你冇可能理个电话噶。系啊，你未去到目的地，你个人都系要好专注。中间就算有啲休息站，你都真系休息，买杯咖啡饮下，系啦，咁啊影几张相去个厕所，食少少嘢咧， 上到啦。 系啦，然后你就 良好驾驶态 度。系啦，你要知道自己嘅身体状况，你系好 aware 嗰件事。咁啊，去到别府到步啦，然后去咗酒店嗰度 check in， 咁啊一 check in 嘅时候咧，哇，好～开心，因为个酒店真系你都知道靓嘅，但系去到实景见到咧，比想象中更加靓。一个插曲系咩咧？本身因为 book 嗰个酒店咧就系喺别府市嘅沿岸嘅，咁啊嗰个房里边你可以直接望到别府湾个海景啦。咁、然后房里边有一个自己私人嘅温泉仔，咁就哇好正啦。因为另一半佢就唔系好去即系公众澡堂或者公共嘅，因为佢即系对于整洁啊干净嗰样佢要求自己比较高啲啦，咁、我觉得冇问题嘅，咁你咪按翻自己嘅要求，咪去选择自己行程，咁所以就变相就要揾呢一啲房里边自己有嘅酒店系难度高，因为我好迟先 book， 咁所以基本上嗰个旺季咧好多都 book 晒啦， 敷晒啦，咁仲要有咁烦嘅要求啊！我哋即系我哋要房里边有，因为你唔多有啊，其实嗰边好多酒店， okay. 但好多时候咧佢系。可能天台或者其中有一层咧，佢就有一个公家 嘅， 或者有一种咧亦都几好，你可以 book 一个指定时间，咁嗰、那个浸温泉个位置得你自己用嘅啫。 O K， 系啦，咁但系嗰个都唔系喺房里边，系要上去嘅，一个另一个楼层。 O K， 咁啊嗰段时间我喺香港喺度揾嘅时候，我上网揾咗好耐啦，跟住通常。一啲YouTuber 去推介，無論香港、台灣、日本嗰啲咧，通常推介得嗰啲咧，十之八九都已經敷曬噶啦。 嗯， 因為有人推介啊嘛，大家會 access 到。咁跟住咧，我就喺嗰啲酒店嘅平台不斷揾啦，即係不斷 search。每一晚好似睇住個市咁樣，係咁揾啦，係咁碌落去啦，係啦。 有冇鬆咗一間出嚟咧？ 係啦，咁有時真係喺你個努力揾之下咧，你係會揾到。咁我就 book 咗一間。咁嗰陣時咧，一 book 咧，我 book 咗兩晚嘅，因為本身嘅行程諗住咧， stay 喺別府浸温泉嘅時間長啲，但後屘行程上嘅更改咧，咁所以諗住由兩晚嘅別府咧變成一晚。咁但係好得意咧，就個平台咧，佢冇得你就咁更改日數，我由兩晚變一晚，幫我就咁edit 改咗個 booking 得。佢要你。取消咗佢， 再重新再 book 啦。咁我就谂啦，哦，咁嗰晚半夜整噶啦，我记得咁取消咗， 咁再 book 翻，咁我取消嗰下，咁佢应该有吉房啊，咁我再 book 翻咪得咯， 即刻冇咗啦。 系啦，当我取消咗之后，冇咗间房， 可能已经有啲 reserve 咗。 系啊，跟住我就觉得自己太冲动，其实应该揾客服帮我处理啦。 系， 咁我就好唔开心，因为咁难先揾到一间，仲要系旺季。咁跟住就再左揾右揾，我死都唔信邪揾啊揾啊揾咗好长时间，最后终于俾我揾到一间，佢唔系喺沿海地方，喺山上面嘅。咁我自驾 OK 啦，咁但系个景色啦，同埋房里边咧都有自己嘅自己温泉。咁啊，开业都系两年三年前，2020啊，好似系佢仲要开业嗰日系我生日嗰日，我就觉得系缘分嚟噶，我 book 你啦咁样，咁 book 到咗之后，哇，好靓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去到check in 嘅时候，又架车去到酒店范围，你已经见到个职员咧，佢喺个小斜路度跑落嚟，然后就好殷勤咁样就啊你好，你系边一位咁样，跟住就对咗个名，然后佢就跑个斜路就街住我，你去拍架车啦咁样。咁跑咗架车之后咧，咁啊将啲夹就攞落间房，攞落车，然后佢就啊呢个我帮你攞上房先，你咧就去大堂嗰度就做 check in 啦。咁啊 check in 咧，咁啊你又另一位 uncle 拎住一个平板电脑嚟就简语言，基本上成个 briefing 嘅过程咧，嗰段片就介绍晒，包括个酒店嘅概念啊，跟住你点样上房嘅系啦，跟住仲有 welcome drink 啊，每一个设施究竟开放时间啊，各样嘢讲晒，搞掂晒咧，然后佢就会有一个人uncle 就会带我哋去搭 lift 咁自己上房，入到去间房又系好靓啦，有个露台望住个海景，跟住隔篱就系有个温泉咁样，咁啊另一半亦都好满意，跟住就好啊，我哋。出去别府市嗰度行下，食下嘢，夜晚食完饭，跟住再买啲嘢翻嚟，咁啊喺房度就可以望住个景啊，即系饮下嘢啊，睇电视啊咁啦。咁好啦，咁啊好开心，怀住一个非常之满意嘅心情出发，咁啊夜晚食饭去一间边炉，因为都好早餐嘅啲嘢。咁打边炉嗰间铺头咧就系佢又唔系纯正日本嗰啲 shabu shabu 嚟嘅，佢系有啲台式嘅感觉嘅，咁样入去成个气氛。咁跟住我哋就入到去之后咧。后尾有另外两个香港人都想入嚟食，咁但系已经即系唔接啊。咁我 敷咗啦。 其实仲有位嘅，我哋佢一张长台，好似吧台咁样望住个厨房，有四个位，我哋坐咗两个，咁隔篱有两个吉位。后尾两个香港人嚟到嘅时候咧，话我哋唔再接新嘅客人啦。咁初来我都唔明白嘅，后尾我就知道，因为当我坐低咗之后，佢清好晒张台咧，佢无论系嗰啲酱油，因为佢有一啲指定嘅酱油，佢调好咗有三款款式咁，佢会介绍啊，同埋。嗰啲肉啊菜啊嗰啲咧，佢基本上系你坐低咗咧，你会见住佢逐样逐样整 嘅，有个流程 啊。系啦，佢调啲酱都会咁样做，咁所以佢都几花时间要去做啊。所以佢 serve 完我哋之后已经唔够时间，可能再 serve 嗰两个香港人，咁所以最后就冇啦。咁我哋就坐低咁啊食一路啦。咁跟住后屘我倾一阵间偈咧，咁嗰位老板娘就问我哋系咪香港嚟嘅，咁样跟住我系啊，咁啊倾咗几句。咁原来咧，因为佢有一个唔记得家姐定细妹喺香港中环区开发型屋嘅，佢曾经试过喺呢边即系住咗几年就帮手，咁、 okay, 所以我谂佢认得广东话，佢知道系香港，系啦，我哋讲紧广东话，系啦，咁跟住就后屘冇啦，跟住就同先生过咗嚟翻嚟日本喺别府呢边就开打边炉啦，咁样系啦，咁跟住就成晚好开心倾偈咁啊食嘢啦，咁啊另外另一个职员又识多国语言，系一个后生女嚟嘅，佢嚟呢边留学生，识泰文、韩文、日文、国语。英文咁都齐晒，系啦，咁啊好开心食晒，咁样就埋单啦，咁跟住就谂住就去买嘢。咁当埋单嘅时候咧，意外就出现 了。做咩？你碌唔到张卡爆咗？ 喺我碌紧卡嘅时候，我女朋友碌咗落地下。 哇！ 佢喺楼梯嗰度碌咗落嚟。因为咧嗰边天气嘅着衫就系着一件大褛，即系嗰啲洋葱式嘅着法。通常去到室内有暖气咧，啲大褛就挂起佢。咁咧，因为嗰件褛挂嘅地方咧，佢系一个佢两层嘅嗰间餐厅。咁咧係一個樓梯上上層咧，咁佢樓梯位有一個平地，咁張蹦牆有個衣架咧可以掛啦。咁我哋件褸就掛咗嗰度。咁到另一半喺上面攞衫嘅時候咧，佢叉錯腳，於是乎咧就兩級其實唔係真係好高嘅樓梯，但係咧佢就跌低咗，咬柴。 哎呀！ 系啦，当我喺银包攞紧张卡出嚟想碌嘅时候，就听到佢碌咗地下就咁嗌出嚟啦。 肉赤啊，因为佢个 跟住我拧转身就见到佢瞓咗，即系瘫咗喺地下，然后佢好痛。 系 咁跟住佢就即系，出事啦，咁点算？咁跟住即刻行埋就睇下佢点样样啦。咁大家都好惊，咁即刻睇下佢有冇事。跟住佢话个脚腕嘅即系脚攞位置好即系痛，喐唔到，即刻敷冰 地啊嘛， 未肿啊，已经痛，跟住就即系唔喐啦咁样。跟住之后就 咁啊，即刻唔敢亂喐佢，因為你驚整親啦。咁、然後就老闆娘就問啊，使唔使即係 call 去醫院？咁啊，定係翻酒店？咁我覺得似乎好嚴重。咁於是乎就 check 下安心啲。 咁於是乎老闆娘就好快咁樣就換好衫，然後就車咗我哋兩個去咗日本嘅醫院嗰度，即係夜晚嗰陣十點零十一點，跟住就去 check。嗰只腳，咁我哋都費打攪佢咁耐，咁所以後屘就我女朋友識啲基本嘅日文咧，咁做咗一個即係你當登記之後，咁啊就同老闆娘講拜拜咧，咁我女朋友就自己入咗去裏面就見醫生，咁、我就喺出邊等佢啦。咁喺裏面佢都用到基本嘅日文可以溝通到，咁然之後就可以叫做處理到啊咁樣樣 都冇乜大碍嘅出翻。 而家唔係噶，都拎住拐杖啊成啊，係啊， 哇都真係 touch wood 啊嚇， 係未完結噶， 有驚無險，有驚無險， 係未完結噶。不如一間新聞翻嚟之後補充咗少少先，補埋頭哥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大学成立国家安全与法律教育研究中心，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成立典礼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国安法列明香港特区应该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居民的国家安全和守法意识。教育大学在这方面扮演独特角色，一方面教大学生是香港的年轻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部分是未来的教师，肩负教育下一代的重要，肩负教育下一代的重大使命。教大成立这个研究中心是一个里程碑，有信心一定能够成功。林定国又说，维护国家安全是所有市民的法律责任，要确保大家尽心竭力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日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第八日审讯，控方原定今日传召本案重犯证人。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出庭作供，但由于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因为突发原因未来两个星期不能够出庭，控方改为宣读其他证人的书面供词。另外，控方安排在证人作供期间播出24条被告黎智英在访谈节目的片段。南韓國會召開全體會議，通過禁止食用狗肉的特別法案，將會從2027年開始禁止以食用為目的飼養、繁殖、屠宰和銷售狗肉，違者可能面臨最高兩年監禁或者最高3000万韩元的罰款。法案在國會以208票贊成、2票棄權獲得通過。根據政府統計，南韓目前大約有1150個養狗場、34間屠宰企業、219間分銷商，以及大約1600間出售狗肉食品的餐廳。法案呼籲提供補貼，幫助狗肉產業的人轉業。動物權利組織歡迎禁令，總統尹錫月和太太金建熙是寵物愛好者，飼養多隻狗和貓。金建熙曾經公開表示支持有關禁令，表示推動法案獲通過是尹錫月競選總統時的承諾之一。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氣温介乎18至24度，吹微風，聽日漸轉吹和緩東北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清场嘅消息啦。较早时，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跟住长源路，即系近住金山嗰段嘅意外咧，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油金头嘅坏车咧，都刚刚离场啦。咁中快线都已经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咧就分别排到去荃湾路近环宇海湾，同埋青山公路近南丰沙厂。至于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骏业街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暂时海滨道嘅车辆咧系不能够右转去骏业街，揸车嘅朋友要留意啦。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嘅交通大致系畅顺噶。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去跑马地，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冇乜车龙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上狮隧嘅车龙去到蒲岗村道。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喺港岛花园道上山啦，跟住麦当劳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喺中银大厦。重复一次啦，就系花园道上行，跟住麦当劳道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暂时排到去中银大厦对开。另外，南区嘅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比较多车。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跟住御港湾一段比较繁忙噶，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灾难永远都是意料之外，意料之外可能仲会有其他意外，都不是我们希望见到同发生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面对。 但是有些意外会令人付出太沉重的代价， 那我们都要接受，那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意义。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點半新聞翻嚟之後繼續分享啊，都幾 多嘢 分享，係啊，因為頭先聽你 feel 到啊，我好 單你， 係啊，我好趕，好快咁樣去交代，即係講個過程啦。咁因為呢個意外都 都幾大 impact 嘅，我都覺得 幾大影響。 係啦，因為頭先講到即係喺別府寺裏面夜晚食嘅一餐飯啦、嗯。其實因為咧，你人生中有好多時候就係你幻想好美好嘅畫面啊，即將你譬如享受一個假期啊，或者點。突然之间，如一个意料之外啊，正所谓嘅意外之后咧，你可以将你成盘计划打乱咗啦。一个本身系开心嘅旅行假期，突然之间所有嘢就冇啦。咁因为嗰日佢即系头先上回回顾少少，即系夜晚食饭埋单嘅时候，真系埋尾啦。咁啊女朋友就喺楼梯度就跌咗落嚟，就咬咬只脚啦。咁佢好惊嘅，佢惊两样嘢。第一咧，佢自己听到咔一声， 哇！ 佢自己听到声。 哇，痛啊，真的痛啊，呢下。 咁呢个第一惊啦，第二惊就系知道咁严重咧。 嗯，后边嘅嘢， 即系个旅程好似，因为好似分，因为我去旅行嗰个计划咧，唔止今次啊，上次去东京都系嘅，即系好中意界开咧，一部分咧就喺市区里边玩，嗯、但系中间亦都会抽一短短嘅时间咧，去下呢啲温泉区或者一啲郊外地方，好似有两种体验咁样。咁其实今次呢个 trip 咧就更加明显，因为喺别府同埋游本院两个温泉区占嘅日数比之前再多啲。之前去富士山咁样，即系两日一夜。今次呢边你当三日两夜嘅时间，即系好似一个旅程嘅后半段咁。好似进入另一个 chapter， 准备享受另一种嘅假期嘅时候，去到到步嗰一晚，即系温泉都未浸啊！就已经咬 啲水都未见到、啊， 真系啲水都未掂啊！系啊，都未感受到嗰阵硫磺嘅感觉啊！跟住就已经整亲，所以佢已经知道，唉，出事啦，即系完，即系我谂佢心里边都系 直头觉得完咗啦， 系啊，就已经觉得系完咗啦个假期，即系佢又觉得，跟住佢不断会有一种，唉，对唔住啊，嗰种好内疚嗰种，即系觉得，因为佢有讲佢话，即系成日都话我好论尽，即系我都系一个论尽嘅人嚟嘅。咁即系例如好简单，食个饭啲汁又弹到件衫都系啊。成日都会跌咗啲嘢啊，嗰类啦咁样。咁但系佢自己都讲，唉，成日话你论尽，点知我一论尽起上嚟就系一件大件事啦咁样。咁我话唔紧要，最紧要即系处理咗只脚先啦，系啦。我话除咗只脚仲有咩唔舒服？咁跟住餐厅嘅老板娘啊，佢职员都好快就准备咗啲冰袋俾佢敷住只脚先，然后就帮手打电话去因为当地其实都有附近周边有几间医院嘅，咁就照。確保有邊一間而家仲可以入去睇，咁有一間大概15分鐘車程嘅醫院咧有開，咁但系咧就即係因為始終夜啦，咁所以都即係普通科睇一睇咁解嘅啫。咁即係老闆娘都問就係、是你決定都係去醫院睇啊，定抑或係翻酒店休息啦直接？咁啊，旅遊保險我每次都有啲嘢發生要 claim 啦，上一次就 claim 個劫啦，係啦，即係 好抵嘅，你買得，係 啊， 次都， 所以今次個 trip 好消息係咩啊？個劫冇事 ，touch wood 係啦， 個壞消息係個人有事，咁跟住咁就即係保障範圍之內都睇曬啲條款 ，OK， 咁知道，因為你唔知會用幾多錢噶，你未試過喺日本當地， 啲人都話即係你喺外地睇醫生係貴啲咁啊，係 噶，你唔知道噶，咁所以亦都即刻揾呢個經紀就問。哦，而家一个咁嘅情况，我需要一啲咩嘅程序确保翻嚟可以即系嗰个 听到 啦，可以保障到成个过程啦咁。于是乎就后屘就上咗老板娘嘅车，就去到个医院啦。 哦，佢个老板娘车 我哋过去啦，系、 哦、 啦。咁啊，因为系啦，即系佢好好啦， 好好。 咁去到医院咧，佢其实一个好大嘅停车场，你当好似欧力嗰啲停车场咁样嘅， 系 一架车都冇，一个人都冇。 咁啊，知道应该好快就可以睇得到， 因为好嘢啊嗰时，即系冇人啊，咁然后入到去就好快就推咗个轮椅出嚟，咁啊坐咗个轮椅上面就推入去，咁老板娘就好好咁样帮我哋同医院嘅嗰、那个护士定姑娘咁样沟通咗，讲咗基本嘅情况，咁好快咧就可以入去里面就见医生啦，咁我只能够喺出边等嘅啫，我唔可以跟入去。 OK。 咁入去之前，咁亦都同老闆講話，即唔該曬 o k 啦，唔好阻你太多時間啦，我哋可以處理到㗎啦，即我都識少少日文嘅 ，OK 啦，咁只要對即講翻慢啲日文咧，都溝通到㗎啦，係啦，咁因為如果你完全唔識日文咧，基本上你如果喺日本， 難啲啊嘛， 我覺得真係會好高難度嘅，係啊，即對方嘅英文可以幾多溝通到，同埋你去到受傷一啲好專業嘅。嘅詞匯咧， 你未必聽得明。 係啊，佢又未必講得到，即係你可以用翻譯機嘅，就變相時間會長啲啦。 同埋冇咁準確咯。 係啊，咁所以我只能喺度等啦。咁佢就喺裏邊就接受一啲治療啊、檢查，即係做 X-ray 啊、check 啊、剩啊嗰啲咁啦。到咁上下，姑娘出嚟就你可以入去聽一聽個狀況啦。咁樣咁啊，見到 X 光片就話即係初步冇乜大礙嘅，即係啲骨冇裂到先啦。咁樣咁然後就話不过就要点样处理，即系嚟冰敷啊，或者要包扎只脚啊，翻去要食一啲止痛药啊，做一啲咁嘅程序先咁样。咁好好劲啊！你嗰下喺度见到咧，你另一半喺度就同 日本 喺度沟通紧， 沟通紧，跟住我仲好细声喺我女朋友耳边讲话，哦，好似咧睇紧日剧Unnatural 咁啊，几乎你唔好咁大声啦，人哋听得明噶，同埋佢话咧 Unnatural 咧 讲 系啊，讲 啲过咗身 嗰啲尸体一个，你唔好咁样啦，咁样同我讲，哦 sorry，touch foot， 哦算嘛，对唔住个，系啦，咁但系你就睇住佢点样沟通啊，跟住对方亦都好好咁样样去即系即系尽量放慢啲日文去令到我女朋友明白啦，系啦，咁跟住处理晒之后就俾钱啦，攞药咁啊走啦。咁其实等待紧嘅过程当中，我女朋友讲咗一个几有趣嘅少少嘅插曲嘅，因为佢听得明日文，但系对方未必知道佢听得明或者知佢听得明几多啦。咁佢话咧嗰晚 take care 佢嘅嗰两位医生咧，应该系一啲新进啲嘅医生，后生啲，一男一女。咁佢话咧，佢哋两个其实好仔细咁样帮佢做检查啊，各样。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亦都有一个资深啲上咗年纪嘅 uncle 嘅医生咧，都系喺度， 即系 supervisor 咁样 嗰种啦，系啦， 高级啲嘅。 咁佢话初头中间 send message 俾我话好惊，因为咧嗰两个即系叫做新啲嘅后生啲嘅医生啦， 就好严重啦。 检查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佢向嗰位 supervisor 即系佢向佢好似求助或者叫佢过嚟去睇一睇个情况，佢好惊系咪好严重啦？咁后屘就唔算系嘅，但系佢话偷听到咧，嗰个资深嘅医生就话：，都唔系好大件事，你哋唔使搞咁多嘢啦。但系我女朋友识听日文，所以佢听得到嗰个医生资深嘅医生讲嘅呢番说话。 尴尬，可能佢就系本身谂住 你听唔明， 你听唔明佢先会 咁 讲。 咁对女朋友都冇表现到佢听得明，但系佢自己心里边知道听到呢件事啦。 搞错真系。 咁于是乎，咁处理晒，咁医院帮手叫的士，咁就即系车咗我哋去。去我攞翻架車嘅，就翻翻去酒店啦。咁基本上翻到去咧就冇噶啦，心里边已经盘算紧就系点样要照顾佢嗰只脚， 就冇得出街啦， 冇噶啦，咩都冇噶啦。基本上第日嗰啲咩行程嗰啲唔谂住噶啦，最紧而家需要啲乜嘢，即系例如要冰敷啊，或者要买个脚套啊，第日要附近揾，可能要去啲十蚊店嗰啲买拐杖啊，各样嗰啲咁啦。 医院都冇 provide 嘅， 冇 provide 到嘅，系啦系啦，咁要自己揾啦。咁但系都有一啲铺头咧，大概知有机会揾 得 到嘅。咁去到第二朝早，即系基本上嗰晚即佢又唔系好开心啦，冇一浸温泉啦，佢都话咁你一场嚟到咪自己浸下咯，叫我咁啊。 都个体验都好另类嘅， 好另类嘅，好另类嘅，唔同心情咯、啊。 即系人哋去买嘢都好少会买拐杖，咁你又去买 拐杖咯， 都唔体验咯。 系啊，咁然后去本身仲谂好晒话啊，即系第二日出咁样就大家睇下日出啊，剩啊嗰啲咁。最后都有嘅， 睇到嘅你嗰个位睇到 都因为佢向住东面啊嘛咁。咁第二日瞓醒觉嘅时候咧，亦都有趣就系、是、即系因为本身佢包个早餐咁，冇可能。即系移动到去食嗰个早餐噶啦， 即系因为要特登要去第二个楼层啊嘛。 系啦，佢行唔到啊，真系，佢真系即系夹噶啦。咁然啊，嗰晚仲要去买一啲拖鞋啊，因为你只脚包扎咗，你着唔到下波鞋咁，又要搵拖鞋啦，去嗰啲24小时嗰啲百货公司咁。 好嘢，临时临急又搵到咁多嘢， 好难搵噶，你知唔知啊？你以为咩都有嗰啲？ 同埋你去嗰啲近郊地方嘛，你唔系市中心啊嘛。 唔系，佢都算系市中心，即系你当好似西贡咁咯。佢未去到哇油尖旺嗰种。好旺，但系佢都有基本嘅，都有大家成日去嗰、那个24小时嘅，都有嘅，系啦。咁但系嗰度就未必好多嘢，你买到拖鞋啊嗰啲咁咯。咁去到第二朝早咁要落去 reception 同佢讲，唔好意思，我另一半咧，佢琴晚咧我仲讲得好严重，broke her leg 啦，咁 咬柴咁 啊，broke her leg 啦，系啊，咁啊，之后我可唔可以个早餐变咗喺房里边食嘅，系咁，咁样都安排咗啦。另外亦都问话。会唔会酒店有提供一啲拐杖或者轮椅，方便我哋 check out 嘅时候可以即系落到楼啦咁样？佢楼层唔高，其实都系五层嘅啫。咁佢住二楼，咁其实不过你如果可以就 即系方便 一啲咯，费事佢劳动，因为始终受伤。咁佢话我帮你check 一 check 啦咁。跟住隔咗一阵间，我谂15分钟到啦。咁我翻咗房等紧噶啦。跟住就有一位职员敲门啦。跟住佢就拎我支拐杖就话呢度有支拐杖啊，系我哋酒店。嘅小心思 ，a gift for you 咁啦， 纪念品啦，纪念品。 我听我女朋友讲，哇，你日本嘅手信系一支拐杖喎、 啊。人哋通常攞走嗰啲都系嗰啲梳啊、牙刷啊、毛巾啊， 拐杖话你听。而最紧要系嗰支拐杖攞上手咧。几高质量，即系咧，佢系嗰啲 好轻身， 轻身啦， 好实净。 佢唔系胶嘅质地啊，佢系嗰种咧，好似你嗰啲 女嘅， 嗰啲電話嗰啲滑面嗰啲，我唔知係咪 aluminium 嗰種，係鋁鋁嘅質地嗰種啦。好新淨，好似新賣，跟住個柄係木嚟嘅。 可能佢真係新賣。 我懷疑佢哋係唔知係咪特登催賣， 臨急唔知喺邊度撲一支翻嚟俾你。 我唔知係咪因為酒店冇特登催賣，但係即係佢就 provide 咗一個就俾你咁樣用。咁我覺得哇，好貼心啊，好開心啊，咁樣即係嗰啲。 心諗你哋啲香港人真係特別麻煩 嘅，唔係特別貪心啊，即係自己搞唔得嘅，係要我哋幫你揾嘢咁。係啦，咁跟住就最後就有一支拐杖，因為最重要其實係支拐杖，因為你出入好需要嗰樣嘢，即係其他嗰啲濕碎。嗰啲咩腳套嗰啲可以再揾啊嘛，咁有一支拐杖之後就方便。咁但係好彩，因為嗰兩三日咧，我都係揸車，咁所以變咗咧都仲好啲，即係揸住架車，即係景點你係有一車可咯，或者我去到譬如去到一個商場，咁佢就坐低，咁我就行，跟住我就沿路就影啲相，就啊你間鋪頭係咁噶，你有啲咩想買，我幫你買啦咁樣。咁佢就坐喺個咖啡室嗰度就睇相咯， 其實 拍片咯。 我覺得嗰下咧都好講求你同佢嘅EQ 啊，即係要雙方個 EQ 都好高咧，先會可以件事可以順利咁樣開心咁玩埋落去，因為好緊要噶嘛。你有权是影响了个 心情 你会可能他会信或者你都会信的嘛。 即我可以有权另外即我另一个 approach 可以怪他你不小心一点、我们特登来到你又不小心一点。 都人之常情、 即是你可以 blame 的但我觉得这些意外的你没得你没得讲的你预计不到。所以我完全是没有这个感觉我就是觉得总之 take care 到怎样可以令到大家都继续在受伤之下享受到个旅程就 好。还有都是抱住都是一个体验咯这个都是一个体验特别。 你想想去日本旅行一个坐咗喺咖啡室，另外一个行商场，然后不断影相同拍片。啊，我而家嚟到呢度咧，好似香港嘅某个百货公司啊！你睇，哇，原来呢度咧呢个商场系咁样样噶，跟住咁影相同埋文字， 好似拍 vlog 咁样。 我觉得有呢种。即系，因为咧，我个心态系你又唔想佢因为咁样而 miss 咗一啲嘢，咁、可能我要揾可能我要买一啲嘢嘅时候，咁起码我沿路咧都文字描述啦，拍啲片啦，影啲相俾佢觉得啊，佢都好似去咗呢个地方咁样，咁都仲可以感受到嗰个气氛啦。咁同埋咧，因为去别府佢有一个好出名，有几个叫做地獄啊，即係佢有乜之地獄、咩海之地獄、血之地獄，係一啲好特別嘅温泉，唔同顏色咁樣。咁本身 plan 咗嗰一日咧，其實就係日頭就去暈曬幾 個 嘅。咁但係後屘咧，即係受傷啦，咁於是就不如我話象徵式。如果只腳都 OK 嘅話咧，我哋揀一個係咁依去門口望望啦，咁樣即係我覺得一場嚟到 都唔好濕水啦，因為風濕啊容易。 係唔係濕水就一定唔會啊？但我覺得叫做入去見下啦，咁啊望一望啦，咁啊揀咗一個係咁依咁樣趌住入去，即係因為佢嚟唔係叫做嚟咗望一望，唔好咩都冇咁啊，又坐喺架車度走咗咁慘啦，咁樣跟住咧就買啲手信，佢就坐咗喺度食只温泉蛋，咁而佢啲温泉蛋真係好把鬼㗎， 真係證明有去温泉， 同埋食咗啲咩温泉饅頭，好把鬼㗎， 同埋仲要飲支牛奶咁樣㗎， 即係佢就好彩嘅，佢有個位可以坐低食，然後就話嗱，咁咧我就幫你去買嗰啲少少嘢啦，你要啲咩我就 keep 住影相，呢個要幾多，呢個要唔要？因為我大概都知道， 我想知有幾把鬼啊，其實 個温泉蛋你唔講，你咪普通一隻烚蛋咯，嗰個温泉饅頭你唔講，你首先唔覺得佢係一個饅頭啦， 喺香港都食得到咁嗰啲啦， 普通一隻烚蛋嚟嘅啫，即系简单咁讲嘅，因为佢喺温泉区里面，佢个名呢就叫温泉蛋，所以你先知佢叫温泉蛋咯。 OK OK， 跟住佢个温泉馒头完全冇任何馒头嘅感觉，佢一粒我都唔知点形容啊。总之好把鬼啦，我哋形容系。 即系如果你喺一个普通嘅镇度买，佢就唔系温泉蛋啦。 咁其实系我女朋友好想试嘅，咁佢一盒细细粒咁样嘅温泉馒头，佢有15粒，我食咗14粒咯。佢食咗一粒之后就我请你食啊，好食啊，咁即系嗰啲咧 都叫过食过， 都叫食过啦。即系嗰个心态已经系咧，其实即系因为受咗伤，你好多地方去唔到咧，咁叫做望下睇下。即系我一路揸车嘅过程都话啊，你望下呢度啦，即系呢、這个即系我知道可能冇乜心情啦，已经即系已经影响咗好多。咁话你都望下啦，即系啊呢度咧，成个市好得意就系佢周围都会出烟嘅，即系成个温泉区咁。咁同埋心里边亦都已经有一个计划嘅，就希望下一次佢好翻之后咧，一次即系健健康康。咁样再嚟一次，系啦，即系体验翻嗰件事。咁所以我又觉得有啲嘢睇唔到、食唔到或者 咩咧都唔紧要嘅， 苦中作乐咯。 系啦，因为即系嗰个身体紧要，但你讲得好啱嘅，即系你嗰个 EQ 两个人，大家点样喺遇到一个咁样嘅意外之后，你点样样去？你其实系一个选择嚟，你选择嗰个咩心情继续玩落去啫嘛。 系系呢个的而且确系。 系啊，即系如果你拣选要系要去投诉埋怨嘅话咧， 就冇噶啦， 冇噶 啦， 你只系会一路去到上机翻香港嗰一刻，你都系唔开心噶嘛。 上飞机噶啦， 系啊，其实冇意思嘅咁样。咁我又觉得唔系嘅，应该系可以用呢种方法去体验嘅咁样。咁同埋因为离开别府墓，跟住仲要去游步院另外一个地方。咁本身都计划咗就系佢一个温泉区有啲温泉街，咁然之后嗰日到步 check in 咗之后，揸车去温泉街啊，跟住行下食下啲饱龟温泉蛋啊， 去唔到啦。 跟住买下啲手信，冇啦，买唔到啦。基本上揸车因为所有时间摊慢咗，同埋要买好多一啲治疗嘅物资啊，买冰袋啊，买啲脚套都要揾啊。 上上落落又可能多咗时间， 多时间。咁所以基本上离开别府就直接揸车咧，已经去 check in 嗰边嘅住嘅地方。咁因为嗰间住嘢好得意，系住一间令到好似民宿类似咁样样嘅东西，系一个森林小屋嚟嘅。 O K， 个名字解释晒啦，佢真系个森林里边嘅一间屋。嗰间屋就是你住晒噶啦， 有松鼠啊、兔仔啊， 啲人话有机会见到鹿，但我哋最后见唔到嘅，系、 okay, 啦、 okay。 咁佢好大间，有一间睡房啊，有两张床，咁跟住有个厅好大，就好典型嗰啲有个厨房，然后地下铺个地毡咧，又发热毡咁啊，好 使擒嚟擒去噶嘛， 唔使嘅，唔使嘅，系啦。咁跟住冲凉同埋浸温泉嗰个房，嗰间系另一间独立嘅屋仔，你就离开。个客厅出一出户外有个花园仔，行五秒钟就入到另一间噶，即系成件事系一个咁样屋仔。咁呢度好就因为佢里边个空间够大，咁佢整亲只脚咧，咁 check in 咗之后佢就可以 stay 喺里边睇下电视啊，跟住碌下电话，执少少行李。咁同埋间房里边佢亦都系一个伯伯，佢系一个老板嚟嘅，咁佢都会逐一介绍晒，佢会连呢支系一支牙刷，佢都会介绍俾你。跟住我心里面， 你冇见过。 我同我女朋友讲，其实可以，因为我见佢，因为佢要翻译成为英文咧，都有少少难度。我不如同佢讲话，即系有一啲可以省力，等佢唔使咁辛苦啊。要讲，跟住我女朋友都话唔好，呢个可能系对方嘅礼仪，佢觉得需要为你介绍 一个 package。 但佢真系好仔细，佢会讲哦，呢个遥控，呢个系 on， 点样样调教。咁有时其实你 文化差异 系啦，佢话啊呢个就系牙刷，你可以用啦，呢个就系厕所啦，咁咧。咁有啲你会觉得啊，可以唔使咁 detail， 因为都惊佢辛苦。因为个伯伯都六十几七十岁啦，咁系啦，咁跟住介绍晒之后，佢连嗰晚食嘅寿喜烧嗰啲嘢食咧， 逐样讲， 系啦，佢已经准备好晒雪柜，咁嚟到就自己可以搞噶啦，咁跟住就叫做好啲，就系喺间屋里面你阔落啲，唔系你一般去日本比较细间啲酒店，唔系好逼仄嘅。咁嗰边就阔落啲，咁你可以坐喺度休息一下。咁叫做个旅程系啊，又好似嗰晚又 温馨啊， 系啊，仲要撞正系大叔的爱新一季嘅首播喺日本。睇到，我嗰日仲问啊，呢个系咪新一季首播啊？今晚跟住唔知，跟住后屘翻到香港女朋友，系我哋嗰晚睇嗰个真系应该系首播嚟嘅。 好好啊， 咁即系我觉得有阵时你要去处理呢一啲嘅状况，系 用一个开心嘅态度去过咗去咯。 系啊，即系你点样去 handle 呢一啲意外？因为意外真系大家冇人想噶啦，系啊，所以大家唔知嚟紧会出游嗰啲，大家。俾个参考大家啦， 对，亦都 touch full， 大家小心啲啦， 真系要小心， 上上落落嗰啲跣脚嗰啲就自己小心 啦，系啦，咁样样咯，系啊，个旅程未完，仲有一个好有趣嘅故事，我留翻听日再分享。 好啊， 视觉大抵正常，没有怎么怪乱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少。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说着睡还可以一辈子。若我想跟你一起在这躺到底，徐徐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无过乱世是一种 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无论何处，不管过多时。 呢首歌 CY Leo 嘅《倘若》本身就系话希望同你一半有一日咧轻轻松松摊喺度咩都唔做咁样休息啦。而家摊到因为整亲，所以变咗要倘若啊。 也不理 你觉得恋爱的声音是点的？ 博成，我觉得恋爱的声音呢跟味道一样是有很多种的。其中一种呢亦都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就是这一种懒洋洋的一种声音。 张曼差 In Love in the Morning， 就好似朝头早听到嘅声音咁样，朦朦胧胧嘅，咩嘢听起上嚟都好似特别慢咁样嘅。 Day by day 靠在窗边，托腮的过一天。Is love sweet as lonely？ May I taste it, babe？一片祈求明日会相见，在地下贴上衣。 Lolly Talk 二人限定故事，而同时呢种朦朦胧胧亦都可以系，其实你唔系好摸得清楚佢嘅形状，好似隔咗层玻璃咁，听到啲又听唔到啲。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从我这，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对岸，藏下你，藏下我，藏下镜里看看。这爱是静荡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拖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没有 息，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海，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又喝过你这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 洪家豪黑玻璃，有时隔住块玻璃呢，你大抵都会知道个距离有几远嘅。但有时恋爱就好似圣诞老人嘅铃声咁，喺圣诞你会周围都听到噶，但到底佢喺边呢？你望去边度都揾到。 当作是我对你离开庙宇的旋律，在火写的序，能过童话的过去。远方的烟囱冒着烟，该不会是我的卡片？那是我让圣诞老人捎去的香烟。你留的装备，圣诞袜的许愿，等待时间。梦境沉睡在模糊，钟声敲醒血的真露，手写的围墙的真泪，送我不想拆开了猎物。我放下圣诞的全部，放不下美丽的旅途，当烛火点亮的孤独。还在回想拥抱的我的爱，就像圣诞树顶的星星，装饰完到最后才能够献上真心。能不记得你每一处留的脚印，意外怀里的热情一切冰。我的爱就像圣诞树顶的星星，冰天雪地的夜里只为了你证明。你就像头也不会任性的流星，怎么体会极光的美丽。老人烧去的香烟，壁炉的照片，圣诞我的许愿，等待实现。梦境沉睡在模糊，钟声敲醒血的真露，手写的围墙的真泪，送我不想拆开了礼物。我放下圣诞的全部，放不下美丽的旅途，当烛火点亮的孤独，我还在回想拥抱的我的爱，就像圣诞树底的星星，装饰完到最后才能够献上真心。能不记得你每一处留的脚印，意外怀里的热情一切冰。我的爱就像圣诞树顶的星星，冰天雪地的夜里只为了你证明。你就像头也不会任性的流星，怎么体会极光的美丽。 周杰伦《圣诞星》，有更多的时候其实恋爱的声音未必是好像刚才一些那么漂亮的画面来的，更加真实的一些状况 可能只是一声叹息啊。 回电太少，文字里当生疏陪伴太少，长夜里辗转反侧太难过，可你又得我心多。疑虑太多，能说的偏很少，沉默太多，难道你分不到心太忙了，一个人等到满了。我只期望多些关心，何解你竟不肯抱紧，何以炎夏积雪仍覆盖，可爱仍不爱，一个人松手放开，沿路得我先听古典纳豆，一个人等到最后，回望曾累积的伤心，磨得我都苦心自问，怀疑从未得你留心过，将爱留给我，一个人孤单自错，沿路得我 Nancy Quai, Never Mind。 为何平静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将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 跑，在各自各时光中互搏斗。原来谁累到最后也会仰首，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前，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地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遵守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放爱是走，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事被时间蒸留。如我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变看透。 吴业坤分手前中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社署表示，一名合约职员没有跟从指引，曾经不恰当地将大约1300名参与严重残疾人士特别护理津贴计划申请人的英文姓名复制到互联网。署方就事件致歉，并且已经通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涉事职员已经被终止服务合约。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4号收到社署通报，事件涉及大约1300人，公署知悉相关部门已经通知所有受影响人士，并且已经根据既定程序展开循规审查。私隐公署呼吁受影响人士，若果怀疑个人资料被外泄，可向公署或者相关部门查询或投诉。截至今日，公署未有接获相关查询或投诉。明爱专上学院获授予大学名衔，中文名是圣方济各大学。教育局表示，按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教育局常任秘书长已经根据专上学院条例作出有关批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向明专授予大学名衔，不单止标志着明专迈进新里程，亦都充分印证政府致力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界别并行发展，从而为年轻人提供优质、灵活和多元的升学路径。他相信自资专上界别会继续在培育人才方面担当关键的角色，以支持香港的人力需求和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日本中部海域下午发生6级地震，未有发出海啸警报。新石垣、中越地区、长江市等地有最大震感。医院当日石川县能登半岛 7.6 级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202人，仍然有102人失踪。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上行方向近住兴田村有架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泽祥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科学园。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啦，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亚皆老街近住九龙医院。同埋码头围道近住乐山道，但系仍然影响到东九龙走廊去宋皇台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何文田港铁站。另外，较早前司徒拔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近住东山台来回方向嘅行车线都已经重开翻。而较早前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派到去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減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哇哇哇， 肥强做什么有哇哇声啊？ 因为我幻想在吊船做事的时候望落下面的风景是几咁靓，几咁 错错错！吊船做嘢不是讲玩，是好认真、好专业的。你咁嘅态度，写翻3000天日记，好好反省下啦。想知道多啲吊船工作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安全操作吊船，小心驶得万年船。我系 O3 钟宇船。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歌声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爱丽丝看世界嘉宾有 Jason 陈柏宇。 2022年嘅时候，即系唱啲快歌开头啦，咁啊个人又喐下喐下咁，跟住之后去到中间咧，我系觉得我系就系虚脱咁样啊，净觉得、哦、我真系想而家唞一唞，咁但系就冇发生啦，就坚持咗。但系呢个即系你自己嘅对自己嘅嗰个要求咯，可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一拍半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华穿梭，当做新伴我。 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在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播送，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本新聞回來之後啊，有我哋 Bubble Back to Back， 係啦，咁啊繼續有我同波盛咧輪流一人揀一首嘅作品咧去延續啊小明嘅故事嘅，咁啊到底即係喺呢個一月頭啦嚇，都仲係咁啊，到底小明仲有啲咩新嘅事情係會遇到嘅咧咁樣？ 系啦，咁就会今日就嚟噶咯。 好嘛，我期待紧啊！ 你期待紧今日开咩题咧？ 今日让你半臂，俾你拣先。 咁我哋就开波咯。 好， 嚟呢一个奔波 back to back。 故事嘅主角，佢个名叫小明。嚟到新年新嘅开始，大家都定立好多目标。小明都有新嘅开始，因为佢转工。认识咗好多新嘅同事，开始适应紧呢个新嘅工作环境啊！ 逐个字，逐个字，逐个认识，堂似剑，上似红，随似奇迹，看懂了，然后寻觅，寻觅另一种价值。逐个梦，逐苦练，逐次累积，抱起过，放低了，然后回忆，然后记，期待，期待，期待下一位接力。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落过，但求痛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落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做对事，做错事，换个脸色，对不起，对得起，留下平击，看开了，然后承受，承受另一种压力。会过面，道过别，直到熟悉，看一眼，吻一次，留下痕迹，爱不够，然后存在，存在另一种角力。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落过，但求动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 花园游乐过，但旧动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 戴利欧谢霆锋的游乐场，对于小明来讲，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游乐场感。他想起小时候曾经写过的日记，里头有一个的题目是我长大想成为的人。其实他小时候很贪心的，很想体验很多不同的东西。 十岁再十岁，日记簿篇篇一样，理想不理想，麻木到假装很坚强，很努力去追，拼命去追，最后追到夕阳。羊群内我习惯依照习惯，很甘心做夕阳。遇上再遇上，容貌变得相当抽象，太多欢送会从没有空哭出一场，想见未见的再遇见的也记不起印象，记错旧名字应过是那张相，一千次是装过时，一千多明日有来到，分分秒秒后悔的错过的琐碎事会堆积在此，一串眼眼成历史，我到底可有事死去前最在意。接硬仗，盲目去追击点击量，刺激不刺激，狂热到心中很苍凉，点算重要的最重要的重到消失重量，每晚睡床上可有力气心想，一千次浪费所再多，曾互亲于言，一千次明着我诚意，一千次没有空没法子，多一千次流言不得风，一千次原来回复太迟，一千个明日有来到，分分秒秒后悔的错过的琐碎事会堆积在此，一串眼眼成历史， 一千次期如未相识。

佢阿妈同佢讲话：阿仔，你大个啦，大个就有得拣噶啦，细个俾心机啲，大时就有选择噶啦。 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 不过佢发现原来到咗大个，佢都系冇选择。每日嘅时间表，每日要做啲乜嘢，都被安排好。 凡人凡事不爱你，便不去理，自闭天地，命还无知，却等会自由做你自己。只要想逃避，被窝总可以抱紧你。敢发誓，拒绝皱眉，明明还未懂世故，幻想世态无数滋味，明明无知，世界却又原谅你自欺。转眼天和地，便一反一眼约束你。假设可重遇，让今天的我轻抚你。 古巨基嘅《致少年时代》。小明谂翻系细个好似有得拣，大个冇得拣。但系细个所谓嘅拣咧，其实都无聊嘅，就系同啲同学讨论啊，究竟如果有得拣，应该拣阿神定拣阿娇咧？系啊，虽然好似有啲傻，但系都好开心。 男生们是非，我细细声讲给你，我坐你隔离，像对孖公仔抱起。来操场游戏，我共你一起，明日自愿要牵手去做风景。插班生甲动作很流滑，我真是好奇，插班生甲一直人气高企，告诉我其实你原来曾为了他，曾瞒着我离去，做过普查，你与我都怕提及他，连喉咙亦会沙，他的背着我 送我转校，读个消息可会？